话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不忘今来，顺逆大势。下横平竖直，一点就通。 翻阅历史，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 100.6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，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安德海十来岁净身入宫，一直苦苦等待机会，就是盼望着有朝一日自己能够一飞冲天，把人世间能享的福全享了，能捞的钱全捞了。要说这人想改变生活，对工作有期望，这没什么错，但这个度您要是掌握不好，这后果可就截然不同了。安德海一直在为这个梦想努力着，多年以来他一直把慈禧当作自己的靠山，不停地巴结讨好。除此之外，他也在等待着一个机会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您想，慈禧宠你，那是因为你伺候的体贴，哄他开心。但真说利用这一点给自己改善生活，捞取好处，安德海还没到这个火候呢。而且慈禧这个人很精明，平日里对你好归好，但是信不信你那是另当别论的。所以安德海必须找个机会，最好是能够在危难之际救慈禧于水火当中。这么一来，慈禧和他的关系可就不光是主仆关系了。他的一句提点改变了慈禧的人生命运，他的一次紧急任务改变了大清朝的运势。他在慈禧眼里受宠，他在皇上眼里遭恨，他在大臣眼里该杀。不一样的人生，不一样的结局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骄纵丧命的安德海第二集。现如今您在一些励志书上总能瞧见一句话啊，为了目标和梦想永不停歇的努力，早晚有一天您会梦想实现。这话呀，个人而言我只能认同一半，因为有的时候付出不等于收获，但是没有付出一定就不会有收获。这个道理安德海比谁都明白，这么些年他把赌注全都压在慈禧一个人身上了，能不能做到太监大总管这个位子，能不能成为慈禧的心腹之人，就看老天给不给他这个机会了。1860年，英法联军入侵北京，咸丰皇上带着后宫嫔妃和一大帮的臣子就跑到了热河，也就是现如今的承德行宫逃难去了。当时内忧外患，再加上咸丰皇帝沉迷于女色，转过年的阴历七月，他这身体呀是每况愈下，一病不起了，眼瞧着有驾崩的危险。大清朝虽说时局混乱，但这皇位万万不能空着呀。眼下咸丰只有一个儿子，那就是他和慈禧生的独生子载淳。按理说子承父业无可厚非呀，可是咸丰担心，因为他这儿子呀虚岁这年才6岁，就这么一个孩子怎么掌握朝政，怎么管理国家呀？再有，咸丰他了解慈禧，他 他知道这个女人呐，野心大，如果放手直接把位子传给载淳，那很有可能就会出现皇太后掌权的现象，所以位子一定要传，但如何限制皇太后的权力，成了咸丰临死之前最不放心的一件事儿了。咸丰想来想去，最后制定了一条遗诏，那就是位子传给载淳，另外安排以肃顺为首的八位顾命大臣辅佐小皇上处理朝政。当然咸丰除了担心慈禧独揽大权之外，他对这几位顾命大臣也不放心，为了以防万一，咸丰又特意给慈安和载淳两方印章，这意思就是啊，顾命大臣可以帮着皇上拟写旨意，小皇上当然看不懂了，所以这个旨意会传给皇太后慈安，由他经过审查觉得可以执行了，这两枚印章才能盖上，一道圣旨两枚印章全齐了，这才具有法律效益，才能执行。在这儿呢，我还得多说一句，刚才我说的这个桥段呢，其实您也能听得出来，甭管是拟写旨意还是盖章，根本就没有慈禧的事儿。但是架不住慈禧是载淳的亲妈呀，她觉得小皇上没有分辨能力，所以最后咸丰留给载淳的这枚印章啊，就落到了慈禧手里。咸丰临死之前自认为考虑周全了，做了最后的遗嘱，可他哪知道啊，自打他一闭眼，所有的事儿全走样了。八位顾命大臣跟两宫太后之间发生了一起针锋相对的战争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无论是宫里的还是民间的，只要您感兴趣的、有意思的，尽在话说天下。每晚十点，阿龙在这等着您。这事儿说来其实并不复杂，两拨人都是为了争夺权力。咱们先来瞧瞧顾命大臣这边，咸丰找的这八位大臣明面上都是忠心耿耿，可实际上这几个人不光私底下关系不和，而且对于权力的欲望那是一个塞着一个大。尤其是身兼要职的肃顺，他本来就和慈禧有矛盾，所以咸丰一死，他看慈禧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。现如今摆在他们面前的最大问题已经不再是内部矛盾了，而是两宫皇太后。哥几个比谁都明白，要想总揽朝政，个人恩怨必须先放在一边，这个节骨眼上他们必须联手一致对外，这才有希望把两宫太后给扳倒。慈禧和慈安那边呢，其实要说这俩人也是面和心不和，咸丰皇上一驾崩，这俩人外带小皇上同志，仨人是孤儿寡母的，连个外援都没有，所以要想对付八位顾命大臣，这姐儿俩也得暂时站在统一战线上。说到这儿啊，有人得问了，说这咸丰临死的时候不是安排好了吗？顾命大臣拟写旨意，两宫皇太后盖章，大家互相牵制，谁也不会侵犯小皇上的权威呀。话是没错，但是咸丰忽略了一点，那就是顾命大臣拟好旨意，等到了两宫皇太后那儿，二位一看不成，直接就给改了，等改好之后他再盖章。这么一来，顾命大臣可就不干了，特意找到慈禧慈安说这事儿，那意思就是说呀，先皇说了我们来拟旨，你们两宫皇太后无非就是盖个章，根本没有权利去改动。这话一出来呀，慈禧当时就拍桌子不干了。在他看来，先皇之所以让两宫皇太后掌印，那是起到了监督顾命大臣的作用，你们写的不对，我们凭什么不能改呀？ 真要说仅仅就是盖个章这么简单，那还用得着费这道手续吗？两宫皇太后和顾明大臣之间的矛盾一下升级了，双方都有戒心，而且都想把持朝政。当时慈禧和慈安带着同治皇帝被困热河，顾明大臣死活都不放他们回京。这种事态的发展可让慈禧感觉到事情不妙啊。眼下的情况，两宫皇太后势必要找到救援。如果持续和这几位顾明大臣正面冲突，就以他们姐儿俩的能力，再来俩人也不是人家的对手。慈禧想来想去，就把人选想到了恭亲王奕欣的身上。这奕欣呢，外号鬼子六，一直跟洋人打交道。想当初咸丰还活着的时候，没少替他办事儿。只是所有人都很纳闷，作为有着血缘关系的兄弟，这咸丰愣是没把奕欣列入顾明大臣的名单里。起初慈禧也担心奕欣为这事生气不来救他们，可过后一想，人家哥俩甭管怎么吵，这大清朝都是他们家的，真要是让这八位顾明大臣抢了去，这大清朝的天子没准就得换人了。想来想去，慈禧决定必须想办法把这信儿捎回京城。主意定了，办法有了，但是接踵而来的重大问题也出现了。什么呢？那就是这个消息呀，该怎么样报告奕欣去呢？那位说了，古时候就算没电话，他也能捎个信儿啊。慈禧随便派个下人回趟京城，这事儿不就结了吗？其实啊，没您想的那么简单。那八位顾明大臣一心想独揽大权，想操控皇上，所以他们有意把慈禧、慈安、两宫皇太后外带这个小皇上都软禁在热河了，禁止他们和外边任何联系。而京城那边呢，听说皇上驾崩，很多皇亲国戚都打算过来，这八位顾明大臣呢，又以留守京城处理朝政为由，死活不让人家来。这么一来啊，京城不知道热河发生了什么，这热河也不知道京城怎么回事，除了这八位顾明大臣知道两边的发展，其他人谁都不知道外界的消息。生死关头，慈禧一下慌了，到底谁能来送这个消息呢？怎么才能够出宫呢？这个送信的人不光要办事机灵，更重要的是啊，他必须信得过。您不能前脚刚把信送他手里头，转身人家把这信给肃顺送过去了，这不行。送信之人必须是两宫太后的心腹，可是肃顺等人早把两宫太后的宫女儿太监都看得死死的了，根本就不可能随便出入宫门。这个时候慈禧和慈安两宫皇太后坐在屋里边啊，一个劲儿的犯愁，如何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呢？正在情急之时，一直站在慈禧身边的安德海发话了：“两宫皇太后，小安子愿意舍身送信。”听到安德海这么说，这慈禧眼前先是一亮，不过紧接着又暗回去了。小安子，不是你愿意不愿意舍身的问题呀，而是你根本就出不了这宫门。慈禧不傻，心说安德海办事儿我是放心，但是有一点，这宫里谁不知道他是我的奴才呀？这会儿要让小安子送信儿，那不等于是拿着鸡蛋碰石头吗？这万万使不得。瞧见慈禧犯愁了，安德海呢倒是诡异的一笑，哼，主子，向来您聪明过人，您不是故意考奴才吧？您想想，您曾经给奴才讲过一个周瑜打黄盖的故事啊， 被安德海这么一提醒，慈禧立马精神了。对呀，三国时期曹操与东吴交兵，曹操向来以奸雄著称，可他居然让周瑜打黄盖这个假象给蒙住了，上了周瑜的当。哎呀，小安子呀，算是我没看错你。慈禧这会儿打心眼里边谢谢安德海。不过等他这话一说完了，慈禧不自觉的上下打量着安德海。谁也不傻，这出戏要想演得真，能够骗过那八位顾命大臣，想必安德海这顿打呀他轻不了。这出苦肉计不是一般人能挺过来的。慈禧瞧着安德海，想想平日里他尽心尽力地伺候自己，这心里边啊突然还有点舍不得了。这几年跟着慈禧，安德海对慈禧的一言一行比谁都了解，瞧着慈禧这眼神，安德海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。这顿打平常人未必能经得起，可是对于安德海来说这就是个机会。如果这回他能帮慈禧解了围，在慈禧心里安德海的地位绝对不再是一个伺候周到的奴才了，而是他的心腹啊。为了表忠心，安德海没等慈禧说话，扑通一声给两宫皇太后先跪下了。主子，事情紧急，不能再拖延了，奴才愿意为二位主子赴汤蹈火，小小的苦肉计这又算得了什么呀，只要我能帮主子分忧，我什么都乐意，您二位就别犹豫了。在安德海的一再催促之下，慈禧、慈安两宫皇太后安排了一出周瑜打黄盖。这仨人一番商量，苦肉计可就开始了。慈禧回到寝宫，半躺半卧在软榻之上，两个宫女儿围在身边，一个捶腿一个揉腰。约摸着大概过了半个时辰吧，一阵倦意袭来，这慈禧忍不住打了一哈欠，随口喊了一声小安子。一般这种情况啊，安德海第一时间就得回应一声奴才耗着呢，可这个时候啊，慈禧等了半天愣是没人回话。这慈禧啊抬高了嗓门又喊了一句小安子，四奴才给我滚出来。这个时候啊，有打屋门口就听见安德海急忙应了一声主子，奴才在呢。慈禧皱了皱眉头，显然他已经开始有点不乐意了。小安子，去跟御膳房说一声，本太后想吃鹿肉了，顺便再给皇上送去两条鹿腿。安德海听完吩咐没转身没下去，反而站在原地啊，跟慈禧唱了反调了。回主子，这天儿都快黑了，御膳房上哪儿弄那鹿肉去？要不然您明儿个再吃吧。放肆！慈禧这会儿腾一下给我打榻上就坐起来了。大胆奴才啊，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我看你是找死啊。安德海连忙下跪赶紧解释，主子，奴才冒死也要说句心里话呀，先帝刚刚驾崩，尸骨未寒，国丧期间，这本应该是哀悼不已，怎么能够贪图享乐呢？安德海这话一说完，站在屋里那些宫女太监全都替他捏把汗，跟慈禧说这种话那不等同于活腻歪了吗？就听这个时候啊，啪的一声，一个茶杯就踩地下了，紧接着就是慈禧一声怒吼，拉出去给我打，往死里打。一时间屋里所有人都傻这儿了。那些太监一听慈禧让他们打安公公，谁敢下手啊，呼啦一下全跪下了。一看这架势，慈禧更生气了，趴在软榻上就开始哭啊，行啊，我看你们全要造反呢，先帝爷您看看呐，您尸骨未寒，这帮人就开始欺负我了，一个奴才竟敢公然顶撞主子，这我这还有活路吗？ 慈禧趴在这儿啊，是哭天喊地。这动静能把住在隔壁的慈安太后啊都招来了。这慈安进屋一看，不问都明白，当时就训了安德海一句：“小安子，给我掌嘴！你现在胆子可大了。”慈安话音刚一落，安德海跪在那儿左右开弓，撤了自己十几个大嘴巴子。这戏演到这儿，慈安觉得还没到高潮呢，扭脸又吩咐身边太监：“去，把安德海给我拖出去，往死里打。”安德海平常啊，为了替慈禧分忧，没少得罪人。这会儿不知内情的，可算是捞着机会解气了。其实就连慈安在内，他这心里边也有私心，也想借着这个机会让安德海吃点苦头。安德海这顿打呀，挨的这一左使，整个人趴在地下，顺着嘴角往外淌血。安德海在这挨打，慈禧那边还那哭呢。慈安这边呢，瞧着这打差不多了，这才发话：“得了，你们给我把安德海绑了，即刻送去京城内务府，从重发落。你们这帮奴才给我看好了，先帝驾崩，你们这帮奴才别以为没人管得了你们了，谁要是有这种想法，安德海就是个前车之鉴。”所有人都知道安德海效忠慈禧，没少得罪慈安，慈安借机发挥，就连那几位顾命大臣都跟着拍手叫好。就这样，安德海冒着生命危险逃回了北京城，把热河的消息就传给了恭亲王奕欣。这就是历史上的辛酉政变。安德海虽然不是主角，但他这个配角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如果不是他，估计历史很有可能就改写了。经过这件事情，安德海在慈禧心中的位置一下升了一高度。等一切风平浪静之后，安德海就坐上了太监总管的位子。梦想终于实现了，安德海翻身的时机终于来了。不过万事都得有个度，太过火引来的就不光是荣华富贵了，可能还有杀身之祸呀。咱们下回接着说骄纵丧命的安德海第三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。三国时期赤壁之战，周瑜命诸葛亮造舰十万以抗曹军，诸葛遂出妙计，草船借箭。 报告将军，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十万，不过十万支箭都是箭头歪斜，箭身清脆，均为假冒伪劣产品。 诸葛先生，这可如何是好？ 将军莫慌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，此战必败。 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，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，产品质量大于天。 下了雨，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。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，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。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，千里之外不离开，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，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